这是加州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元日，作者王安石。爆竹声中，一岁除。春风送暖，入屠苏。千门万户瞳瞳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完。LibriVox 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